所以呢，我刚刚就是，哎，奇怪，我这个。我记得我这个课的课纲里面啊，课程大纲里面有写说，就是养生是一个巨大的幻象。那我就刚刚讲的这个上堂课讲的东西啊，好像以结论来讲啊，就是不养生的人才很勤奋的在养生。哦，就是说那个自律神经免疫系统杀手，那三大杀手你都犯到的人，你就会看到他很勤奋的在养生。那所以就是到最后还是庄子说的那句话，就是劳道的人要养生，那不劳道的就不养了。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因为是一个刚刚我说那个代偿反应啊，是那个左脑的我执想要杀掉自己心中之神的时候才会有的东西。这句话可能有些同学听起来比较感觉模糊啊，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左脑的我执就是不承认事实的想法跟做事情啊，就是行为想法跟行为越多的时候，就是不实念波的量越多的时候，他就越讨厌这个右脑的这个承认事实的讯息。所以我执的量多到一个量以后，他就会开始想要消灭心中之神。那我执多到想要消灭心中之神的时候，人的心里面就会产生罪恶感。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灵魂的呼唤是吃这个不行会肥，你灵魂的呼唤是做这个不行这样子赚不到钱，就是会开始在指责你很多事，就是自己开始指责自己这个东西。而当人的心里面有了这样的罪恶感这个情绪之后呢，其实人的我执就已经相当的有力量去压垮或者是消灭他的心中之神的发出来的声音。而这样的一个画面呢，就是基督教的圣经的故事啊，就是一开始伊甸园里面有两种果子，一种是生命之果，一种是是非之果。那上帝就跟那个亚当夏娃讲说，我准你们吃生命之果，但是不准你们吃是非之果，因为你们吃了是非之果就会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们就会自以为自己就是上帝了。那当然那个故事一般的全解会觉得上帝是很权威的角色，然后不准别人变上帝，但是站在一个象征符号去看待它的话，就是这个是非之心啊，庄子说的是非之心就是人的左脑的这个逻辑运作嘛，就是人一旦有了是非之心之后，那比如说圣经故事里面那个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之后，就开始发现自己很见不得人，就是等于他们吃是非之果以前每天在伊甸园里面抱抱亲亲摸摸都没有事，吃了以后就觉得我们这样子是太下流了，太不应该了，然后他拿树叶开始遮了，对不对？然后上帝看到他们有了这种羞耻心之后，就觉得说完蛋了，吃了错的果子了，这个人类不行了，他重新做新的了，把他丢掉了。所以就是说当一个人有了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在强化到变成羞耻之心的时候，那他的心中的上帝就是心中之神就已经他消灭的差不多了。然后在象征符号的讲法，就是这个人类就被逐出了乐园了。那我们人类的这一万年的文明啊，从某角度来讲，就是一个失乐园的实验。就是我们一出生就被教怎么样多吃是非之果，然后把心中之神消灭掉，然后只剩下小小的一小片，好像潘朵拉的黑盒子里面最后剩下那一小片那个希望的东西。然后看你能爬回来，那爬回来的意思就是，如果用庄子讲的人生的功课，就是如何把是非之果吐掉，然后重新爬回伊甸园，就是这样的一个道家认为的，应该说庄子的道家认为的训练过程。所以刚刚讲到的这个代偿反应啊，就是因为你心里面有了这个罪恶感，也就是你的道德观点。你的是非观点让你有很多人应该， 那你有了那么多应该以后，你当然不太可能样样都能够符合你心目中的那些应该，就是你的应该是人应该赚那么多的钱，可你现在没有赚那么多。你觉得人应该要长那么漂亮，可你今天没有那么漂亮。你觉得人应该要很有爱心，可你今天挤不出那么多爱心。就是当你不符合自己的应该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瞧不起自己的感觉。那当然，瞧不起自己的感觉就会开始装逼。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会有这么多想要把自己的格啊端高的行为的时候，就是朋友圈他喜欢发心灵鸡汤块的时候，就是你很想要踩下别人大师说法开示啊，来把别人踩下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代表你是在这之前已经被你的这个罪恶感弄坏了。就是你基本上是对自己有太多太多其实不是你灵魂呼唤的要求，你达不到，所以你才会开始在另外一方才在这个事情上面开始奋斗。所以这个东西总称之为代偿反应，这样子一回事。所以就是代偿反应，就是说当你已经足以打坏心中之神的我执，还要想要继续肥大的时候会做的事情。好，那我自己的分类是有躁郁反应啊，救世主情节啊，修道病啊，还有大师病啊，就是这些类别。那但是呢，有了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要回头都是很难的啦，因为要克制代偿反应是相当辛苦的过程。所以各位是不是能够在自己的身上把这个健康的头号杀手啊去除掉？那其实我也不敢抱那么大希望啊，因为做习惯的人其实是就其实都还蛮难改掉这个事情。但是呢，我只能说，如果硬要我说，就是用庄子的角度来说好了，就是这个装逼格也好，这个向上奋斗也好，这些事情，庄子看事情的角度，其实庄子这本书简单来讲，就是说在一个左脑的世界啊，努力用左脑的语言告诉你说，其实右脑看到什么。就是像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就庄子有一个故事叫做朝三暮四，你听过吗？就有猴子什么早上发，主人早上发三个果子，晚上发四个果子，他不高兴还是怎样？那主人就说，那我今天早上给四个，晚上发三个，那猴子就好高兴，就早上变多人哈，对不对？那就是这一类的奋斗。我觉得人生的奋斗有意义的是，你做了这些事以后，你的感知力跟表现力会提升的，就你心力有增加的。那这个是我觉得投资在自己的能量上，是我觉得还蛮可以的奋斗。可是呢，另外一种奋斗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很多人的所作所为，好像让人觉得他就是要让别人瞧得起他。这样的奋斗呢，其实会落入庄子说的朝三暮四格，就是会落入庄子说的这个典型的朝三暮四的格局。比如说你今天跟别人意见不一样，你讲赢别人了，你是讲赢了没有错，可是那个人啊，其实日后可能会更加爱你吗？可能不会吧，应该会更加的会反观，就是就算讲赢他了，压得他不能反抗了，之后他还会有很多的所谓 passive aggression， 就是消极性的攻击，就是好像要听你的话，但实际上又在恶搞你那种事情，对不对？就是消极性的攻击的行为来让你很痛苦，就是他不会更喜欢你，反而会更整你。虽然你现在赢了，可是你在另外一边会得到这个被整的事情。像我的话也会觉得说，如果你说，为什么这个业界理所当然你当老师去当大师啊，为什么不当？我说是这样，我认识的大师没有一个不是在被他的学生虐待的。就是你当了大师，那些有人在你面前把你当权威角色看，然后不敢回嘴，不敢发出他自己真实的声音，然后呢，就是我看到大师被虐待，比如说某某 我认识好朋友的学生，对不对？因为很崇拜他的老师，在他家人面前动不动就说、哦、我们老师说什么什么什么，这样训斥他的家人，会让他家人觉得是信什么邪教，那老师就很大魔王，就是这样。就是有人崇拜是很糟糕的事情，一个崇拜者可以搞坏你十人份、二十人份、一百人份的名声的，对不对？就是你人家在替你宣扬你的教育的时候，不知道帮你结多少仇哎。就是我说我自己的一面方就是这样子，能够没有仇的东西就是性价比，就是人家觉得这个老师比较便宜，然后教的内容比较多，这样就没有仇人。那其他的都很有仇人的，但是我这样子用性价比，对不对？我是不跟学生结仇的啦，我跟同行还不是结仇。就是这个是就是朝三暮四隔，那在这个有形的世界，你赢了哪里就输了哪里，能够明白这件事吗？就我，但是因为同行离我比较远，我不想近距离被学生虐待。像我们台湾有一个慈济老尼姑，你知道吗？因为他太善了，太伟大了，那学生见了他，对不对？五体投地之礼最近就出来了。那如果有一个学生见到那个老尼姑，竟然这样趴下去，那这群学生里面，这个老尼姑有生之年还能听到一句真心话吗？当然都是说好听的啦，对不对？所以，就是你赢了这个，就输了那个。所以我看到这个，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人啊，努力这样的奋发向上的这些想法，逼格提高的奋斗，我都一直记得我小的时候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比如说我是谭家的孩子啊，我的小名叫钟钟啊。那还有一个李家的孩子，小名叫婷婷啊。那我们那时候是住在眷村啊，就是军人的那个宿舍。那李家的妈妈呢？有一次他儿子啊好像上一个比较好的学校，他功课还很不错的，就在这些太太们偶尔见到嘛，就那个时候我是跟我爸爸跟我继母住一起，就跟我继母炫耀啊，哎呀这个我们家婷婷啊真是争气啊，什么什么样的讲呀，对。然后呢我继母回来就很不爽啊，你看看你这个，你就是功课没有人家李家婷婷好，你看你家的妈妈讲成那个样子多可恶，他妈的那个贱人，就是你应该做背后叫你贱人耶。就是这就是典型的朝三暮四，就是你当了这种事情像逼格上面当了赢家的时候，对不对？多少人看着你的笑容说贱人就是矫情，对不对？所以这种赢也没什么好赢的嘛，对不对？那有一次我在龙哥哥家做客的时候，有一个他的学生吧，学他学一点东西，也是很崇拜龙老师。那有一次那个学生就在龙哥哥面前就说啊，这个龙老师啊是这样的，有一次我那个去看一个算命的先生嘛，他跟我说我其实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就这样聊着聊着。那个龙哥的学生就这样哇站着，忽然整个人好像变大五倍一样，就开骂了啊！这个不要去相信那些人讲那些胡说八道，你只要相信龙老师就对了，知道吗？龙老师就是对的。这种死忠学生我真是收不起哦。看到那些忠心的徒儿是这个德行的时候，真是不敢当大师，就是很可怕的。所以就是现在我觉得，中医的爱好者啊，随便一个两个，我都觉得你在你的人生朋友关系里面都是要当大师的，是不是？都没有什么意见要给人家开示的，是不是？啊那就是你是身怀健康头号杀手之利器而行养生之性之为末节，是这个意思吗？啊，所以就是这个第一大杀手，你不先把它解除掉的话，我觉得还是养生起来应该很艰难的啦。那再来呢，就是那这个话，我觉得说不定也是在大陆这边才有的一些奇怪的事情啊，这现在这也是有点闲聊的感觉了、啊。就是有些东西我觉得也是好东西，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啊，在这里好东西也变得有点怪怪的了。就比如说，现在大陆好像前一阵子有流行一个叫屁股的东西，你听过吗？那这个。 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屁股吗？你们都知道。就是，那请问一下啊，就是你们如果有人进行这个屁股，你是抱着什么想法去做它呀？啊？养生啊？啊？啊，那我是这样说啊，就是，我个人是很赞成这件事情的。可是呢，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就做起来是很简单的。你在家里面呢，啊，就是准备一点，比如说什么苹果啊、萝卜打的果汁啊，太饿的时候就抿一两口。那你如果觉得苹果果汁、什么萝卜果汁觉得还不够舒服，那你也可以，就是做一点品质更好的啊，什么山药煮水也可以啊，对不对？就是好，想要感觉让脾胃更舒服、更滋补一点的都可以。我刚刚哎，那能不能忘了？其实我之前也想到一个东西，就屁股的时候喝那个，说不定效果是很好的。我忘记是什么，想起来就忘了。还有那个啊，还有什么？羊肉汤。这个太滋腻了，根本没有屁股的感觉，那些大鱼大肉，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你就是你如果要进行屁股呢，那你就开始屁股吧，就生活照做吧，然后就一个礼拜吧，就是吃一点，就太饿的时候喝一点流质的，不用花力气消化的东西，对不对？然后一个礼拜或者是十天都可以，都挺好的。可是呢，为什么我大陆的朋友来谈？因为我说的可能是只是一篇之见啊，所以我说的不是事实的话，你要纠正我啊。那我说屁股好啊，就坐一坐就好了。他我大陆的朋友说，这个东西在我们大陆听说不能在家里面自己乱搞的呀，要有上师护法才行的呀，是这样吗？没有吧，这是不是真的吗？要有老师指导，自己不能啊。老师说多贵？啊？这多贵？那对我的大概是几？ 啊？ 包不包食宿多少？5600。那很好，欢迎各位到台湾来避暑。我们这边台币7000块，非常好的品质。啊，我来说这件事情在台湾的故事是什么样的现象，在大陆是，那大陆的故事你要告诉我啊。你像因为就屁股这个事情，我来说最单纯的是一个生物能疗法啊。什么生物能疗法呢？就是如果你说是台湾人，大陆地已经有了，就这断食疗法最简单可以入手的书是日本一个叫石原节食的人写的，听过吧？伊西哈拉玉米，知道这个人吗？啊，石头平原结出了一个果实啊，就是石原结石，伊西哈拉玉米。那他的书淘宝网站很便宜，几块钱就有了啊。那就差不多这样那样做就可以。那这个东西的主轴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啊，其实平常身体的这个力气啊，就是免疫力跟消化力是用同一份能量的，所以呢，当你呢还要再动用你的消化力的时候，你身体就没有力气去用在免疫力上面，所以就是人吃的越饱呢，免疫机能就越弱，而且人的这个免疫细胞，比如说淋巴球、白血球啊，就是吃得饱的时候，它有点懒，就是不想再吃了，就它在打饱嗝，但它饿的时候呢，就比较不挑食。会去把身体里面脏东西啊、癌细胞都吃掉，就是癌细胞对他们讲不够美味的啊。就是你平常大鱼大肉还喂得饱饱的话，这些免疫细胞比较懒惰。所以呢，如果你呢就静静的一个礼拜不吃东西，把这个消化道就没事干。那消化道没事干的时候呢，免疫细胞就会相对活跃，然后就会把你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啊，这些不要的多余的部分，比如说癌细胞什么，就把它吃掉。而且人类的这些淋巴球、白血球都很厉害的，是可以在血管啊、肠道里面穿来穿去的。 所以它吃饱了当中心会回来肠子里面死掉。所以你屁股啊就不吃东西，这个断食疗法到了可能第二天第三天你几乎没有大便了，可是到第四天第五天还拉出来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因为你的免疫细胞到处去吃，然后把垃圾都丢回肠子，所以反而有大便，而且很恶心的，像痰又像泥巴那样的五颜六色的大便。那这个，那这样子的一个疗程，就是活化免疫力，吃掉身体不要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有一个错误的分支，就是以为多吃蔬果可以排毒，这是从这个观点里面歪出去的观点，你听得懂吗？就是不吃东西活化白血球、淋巴球，去把身体不要的东西吃掉，这是一个很端正的，就是很基本的科学原则。但是呢，当然就你要做这件事，你当然身体要稍微就是养得好一点再做。如果你身体已经虚到那淋巴球、白血球都不会动了，你去避免的话，那就是早死。对，就是你基础体力要好一点的时候做。那你这样做的时候，身体的废物被吃掉了，那你就会看起来年轻漂亮，气色变好。就是连鸡呀、啊，你饿它一个礼拜都会重新下蛋的，对不对？就是回春法。对，那就老掉不会下蛋的母鸡，饿它几天之后，它就重新会下蛋，就一样的。就是啊，请说。啊，你说。啊。故事赶快跳过，然后结局是他屁股之后就经月经就来了，是吧？ 对，然后马上就开始产卵，然后十几天啊，跟 对吧？人跟鸡一样的嘛。那个回春啊，就是你动不动就屁股一两个礼拜啊，的确是可以长保青春。可是这个事情，因为在大陆好像有一点大师化啊，就是之后，因为我有个朋友啊，他是讲他的那个血里面钾离子有问题，然后那个如果照西医的说法，就他可能在肾脏里面啊有一个极小小到都检验不出来的肿瘤，良性的，这样会影响到那个体内的那个内分泌平衡，就一个刺激在那个地方，所以体内会离子不平衡。那我就看到这朋友说，哎，你就是最适合做屁股的人，因为就是那种小到都检验不出来的肿瘤，最适合用屁股的方法去去除。结果那朋友听了以后就说，这个东西就是邪师炒出来，因为我朋友是大陆人，他说我不太想去信这些邪师邪教，就是也就是说当你的那个炒作方法变得有点奇怪的气氛的时候，就是一些普通人反而明明这个东西是有用的，你反而会觉得这个好像怪怪的而不接触了。所以站在这个生物能疗法的立场的话，我觉得就是很单纯这样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把一只老母鸡饿个七天让它下蛋，不需要大师加持的话，那你这样也不需要大师加持。对，就是一个搞生物的东西而已。那我们台湾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叫什么长庚医院附设的养生村嘛，有一个什么科技单位，我其实没有收人家钱，不是要替他打广告，就是听说你们那边五千多块的话，就是我们这边才台币七千多啊。那他们那个玩法呢，就是说，我觉得还蛮滋润的啊。就他屁股之前去那边做断食疗法，他们叫什么排毒啊之类的，就去做之前，他先帮你抽血，然后检验给你看，看你的血里面看起来有多脏，然后是怎么样的，就是让你看到你的体内的状况，然后做完再抽一次，让你看一下你的状况有没有不一样。那在那个那中间呢，他除了有什么带你做健身操练气功以外，然后还有上课，然后还有给你吃，就是其实酵素做的好的酵素其实不便宜，它好像就是七千块，对不对？包住包食，然后呢，你这之间就喝酵素，喝那个益生菌，然后呢，而且还喝一些那种排胆结石什么苹果汁加油什么东西，然后呢还会送你一个捞大便的网，就在那里啊。你屁股因为加了那些东西以后啊，不但是有屁股的功效，并且还排石，他们称之为蓝宝石，就是脂肪型的胆结石，一粒一粒透明的，在手上捏着玩的，要从大便里面捞出来拿出来跟同学炫耀，啊，就还蛮精彩的啊，就是我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可以做到挺有趣、挺好玩，而且我看他们那个住宿的品质以及他们给你吃的东西的品质，觉得7000多块是很良心的价位啊。对，那我就觉得这个还挺可爱的做法哦，所以。就是正确的一个一个单一的项目，我都觉得，哎，这个养生法有这个比较好的地方，那个养生法那个比较好的地方。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你仔细都已经抽光了，你癌细胞反正就动不动就会长出来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其他的项目，我上堂课讲的是其他的项目的事情。但是就是只说一个单一的断食疗法的项目的话，我就觉得这不错。那甚至我会觉得说，那个活化免疫细胞去把脏东西吃掉这件事情，其实那整个的身体感跟你入伏的那一个钟头灸膏肓的那身体感极端之近似，所以你如果要做的话，今年已经错过了吧，何不挑明年入伏的那个时候前3天开始辟谷，然后入伏的那个晚上11点开始灸膏肓，连灸7天，那就是把性价比不断的这个加那个拉高，你知道这个是吗？就是说这些事情是同一路的，而且可以彼此加成的。啊？我觉得不太一样哦，因为呢，夏天的话，就是穴道那个天气热比较打开，你就那个高温的火力可以10通18层地狱。那冬天的话，穴道就比较收起来一点，所以。可能那个灸膏肓穴，你可能挑3伏那段时间，稍微是有效一点之类的。那或者《黄帝内经》里面说的什么“春夏养阳，养阳秋冬养阴”嘛，啊，我是觉得我不敢说我说的就是绝对正确的全解了，但是我是觉得夏天的问题是人的气容易耗散，就出汗什么，人都会有点气虚。所以夏天的话，我比较会注意到怎么样让自己，就是比如说出太多汗的时候，吃一点点补气药，吃一点点生脉散之类的，就是保住自己的气，不要在这个热天里面散光光。那冬天的话呢，反正本来就是身体里面累积物质去修补自己的季节，所以我就可能会吃的营养一点，把这个有形的物质、营养的东西，就是比如说火锅啦，慢慢吃啦那种。那而且我刚刚说到的辟谷，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还有一个日本人啊，他推广一个，我不敢跟各位推销，因为我对于很多这方面的知识都是不知道是不是绝对的对啊。他就是说，其实这一类的生物能疗法，其实它有一个比较简便可行的方法，就是你每天呐、啊、就只吃一顿晚饭就好了，就是说你。早饭中饭都跳掉的话，因为那个人就是自我炫耀说他已经50岁，看起来多年轻，但我看也觉得看起来蛮老的，是不是？就并不想迷信这个事情啊。可是呢，他就是我们，因为我是说这个健康的这个观念，我们这个人活在一大堆的这种看法里面。但我小阿姨得个癌症，对不对？他朋友每一个人都有意见给他。你这个可以吃，啊，那个不能吃，啊，就有人说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吃木素牙。我说你不告诉我木素牙什么有，还不知道是在哪里有人吃，对不对？就是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情报会把你淹没，对不对？我们这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不能够替任何一个不能够替任何一个家派的说法背书啊。就是如果你有，就你如果屁股身体也没有比较好，那也没办法啊。就是可能你的体质上有刚好什么理由不适合的，也有可能。那这个日本人呢，他就建议说，就还有一本台湾说什么，有的人什么18年都不吃一顿饭，然后身体特别好之类的。那，哎，18年不吃饭，我不知道那本书没买来看啊。但是他就说，其实呢，如果你每一天就是只吃一顿，那你早饭中饭都跳掉的话，基本上你的胃肠胃都空空的，对不对？那也是，哎，免疫力每天活化一小次，那这样子也会。好的，慢一点。那这个时候，你看哦，世界上就有别的说法，对不对？说什么人的早餐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吃好之类的，对不对？甚至像我认识的那种有在练太极拳的前辈，就会说早餐一定要吃白粥，才能够让气在丹田里面慢慢 长养，对不对？就是各种说法都有，所以我不能够说谁是最对，谁是最错。我只是要说，这些意见就是，我如果你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庄子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意见你正想要说服别人相信，那大家都是有问题的。就你完全不会想说服别人相信的时候，大家就比较接近真实，因为左脑有不识念波的时候，不识念波的特质就是想要说服别人相信的话。那这个医生呢，他就说，就是等于是很多东西哦，过去的研究跟现在的研究不一样，对不对？他就比如说只吃一个晚饭，尤其最好的做法就是晚饭一吃完就睡觉，就人他就说人最适合就吃饱就睡。就我看他那个说这个句话，我觉得有一点感动的，因为每次都吃完饭就想睡，可是觉得不应该会胖啊，就是对不对？就是突然有一种比较愉快感，他就是这样。他说吃完饭就睡觉会胖，但是之前的科学搞错了啊。他说，因为呢，他之前的科学还没有发现某一种人体的激素，就是他说啊，他说你看啊，任何一个动物都是吃完饭就睡一睡，吃的东西就睡一睡。他说吃动物这个东西啊，他说就像他说这个人的那个激素，像熊在冬眠的时候会分泌的激素。就是熊在冬眠的时候啊，会分泌一种激素，让它把脂肪燃烧掉，产热来温暖你自己。然后呢，同时因为冬眠一直都不动嘛，所以它必须要分泌一种激素，让你的肌肉继续的生长，维持肌肉的强健。所以呢，就是吃饱饭就睡觉的人类可以得到这两种激素，所以会瘦，身材也会变好。然后呢，但是你平常如果早上中饭，对不对？你吃了早饭又没有去睡觉，吃了中饭又没有去睡觉的话，那你就会得到免疫力低落的后果。所以呢，就是吃饭是跟着睡觉啊才是对的。那当然，你如果要我乱举例子的话，你有没有看过蛇吞一个鸡蛋是怎么样的？吞了一个鸡蛋就睡，然后很久都不吃，对不对？就是。但我说的这可能是歪理啊，我自己也不敢叫你们相信。但是呢，我是觉得所谓的养生理论啊，本来就是随便乱相信就好的事情。那你既然是随便乱相信就好的事情，我当然就是要相信那个啊，一天只要吃一顿，那吃完就去睡觉的那一个啊，这样我人多舒服啊。我其实早上也懒得吃，中饭也懒得吃，因为我自己在家很少开火，对不对？我三餐都要吃，我就要下楼三趟，哎，对不对？而且我吃饱了的时候就是会想睡觉，对不对？那时候要我做别的事不睡，我也很难受啊。就是不但就像减肥啊，为什么我比如说举个例子，刘德华跟张小燕说的减肥法，就刘德华就张小燕有一次节目访问刘德华，说华仔啊，你怎么那么瘦啊？你的这个保养的秘诀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刘德华的那个减肥法，简称人的大脑是很笨的减肥法，听过吗？听过啊，就是刘德华每一句话的开头就是人的大脑是很笨的，他就说小燕姐是这样的，人的大脑是很笨的，所以呢，如果你像我呢，就是随身都带吃的东西，饿也吃，不饿也吃，因为人的大脑是很笨的，如果你让他饿到他就觉得不行，要留脂肪来以备不时之需。你随时都在给他东西，他就知道不需要留了，所以就会瘦了。所以刘德华减肥法第一招是饿也吃，不饿也吃，反正随时都在吃就对了。那他说另外呢，就是人的大脑是很笨的，他如果觉得寒冷呢，他就会要长多一点脂肪来御寒。所以呢，你热也穿衣服，不热也穿衣服。这样子的话，人的大脑是很笨的，就会以为不用留脂肪了，然后人就会瘦了。然后另外一个不知道跟人的大脑怎么样，他说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没事不要喝水，口渴了也喝一口水就好。然后呢，不渴了就不要喝，几乎不要喝水，人就会瘦。这个其实我在从前上海分教到真武方的时候提到过，就是人啊要把身体里面不要那些废物从肾脏排掉啊。其实水喝的越少，肾脏负担反而越轻，不是喝的越多越能排。 就是水喝得多，你整个身体的系统都要花力气去消化搬运那些水。所以呢，水喝的很多，以为能排毒的人啊，就是你身体每天只有这么一袋垃圾啊，你一天派18辆垃圾车去装，就是你会被那个18辆垃圾车吃死掉，就是浪费免疫力。就是你如果刚好只有一袋垃圾，你就只派1辆垃圾车，你身体最省能源啊，就是，所以就是。在我们伤寒论的领域是不太强调人要多喝水的了。那我就说刘德华的减肥法听起来也是很乱的，对不对？可是刘德华很瘦啊，对不对？就是所以就这些养生法、减肥法基本上都是很乱来的。那我也只是觉得说我的话，哎，好啊，就一天只吃一顿啊，那吃饱就睡觉啊，那这样很舒服啊。真的你说有没有效？我也搞不清楚啊，但是我比较喜欢啊，所以这种事情我就想说，啊，我没有强迫，因为我没有饿，就我饿就会抓点东西吃，但是两口三口，其实我是觉得，我有时候会看到那个大人啊追着小孩子吃饭，就看着小孩子就说吃一口就不吃，就去玩了，然后就抓狗一直要吃，对不对？那我就觉得我今天终于可以重享童真了，对不对？我就一碗饭光了，我吃一口就去玩，然后等到饿了再来吃第二口。然后我就发现这样子混着，我一整天都没有挨饿，一碗饭都没有吃完哦。就是人的食量其实很小的。然后呢，就这个是，只是刚刚随便扯到养生，就是那因为我前面一堂课讲到养生哦，就讲到说那种如果站在庄子的世界看的大原则来讲啊，就是可能怎么样对你的整体的免疫能力、健康能力就是。直接的破坏的那个大框框。那今天我这堂课我是在讲一些比较枝微末节的细部的事情，就好比说现在同学有没有觉得人体应该要阳气比较重，就是说最好是冬天要手脚要温暖一点，对不对？所以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养生的想法，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阳气比较够一点的做法？那现在你们如果要长养自己的阳气啊，我们现在可以讲到开药啦，什么吃附子啊，还是吃什么东西？你们现在有些什么招啊？啊，吃羊肉、泡脚，还有呢，艾草灸也可以的。那我这件事情是这样子说，就是如果你要说我们中医操作的技术的话，我觉得我的话比较是。不花脑筋的伤寒派啊，就是照着伤寒论开药。那我不花脑筋的伤寒派，当然看到人的身体不好的时候，我觉得看得让我觉得不好搞的，通常都是厥阴病。就是厥阴病的人呢，他有淤血，你化淤血药也打不破；他有这个痰，你化祛痰的药也化不掉。就是你必须要先把那个上热下寒的那个体质把它调匀了啊，才能够做进一步的调理。所以怎么样把这个阳气降到下面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但是阿汤，你 记不记得你从前是，我记得史经说的吧，就是说从前有医生给你吃很多附子，但是补了很多附子以后好像那个阳气没有降下来的感觉。那就是那个医生虽然知道说人要可以用附子补养阳气，可是可能这个人的体质就是刚好没有先吃一些猪肤汤，就是没有足够的肾水去吸纳那个阳气，所以补了之后反而把这个人烧到了。所以你要用附子补阳，你在技术面上必须非常纯熟，就知道你补的方法就一定可以把这个阳气往下沉，能够吸纳了，这样子附子才会好用。那在用附子的时候呢，比如说如果我们说要用附子补阳气，甚至艾灸补阳气也是类似的事情。像艾灸的话，就是说淤血多的人不要用艾灸，因为淤血会烧得更干更结起来。那所以当你用很好很好的艾灸在补暖自己的时候，你有没有先去稍微去给自己辩证一下，就是我身体的淤血打干净没有？就是你如果淤血没有打干净的话，你用艾草灸效果会在别的地方出现副作用。那如果说用附子的话，就是附子补阳，其实我刚刚说阳气降下这件事情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看所谓的四川炉火神，其实炉火神用附子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用很多很多其他的药物帮助这个阳气能够下沉。同学有读过他的书的话，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用很多能够让那个气能够钻下的药，就是重点不是补强阳气，而是我丢进去那么多阳气，能不能确保它是向下收纳的？技术点在这个地方，不是附子打的多重。那看起来不是用很多附子的，比如说我认识的朋友，比如说上海的李欣老师，那上海温病派当然跟四川火神派看起来很不一样了。可是你看他用的药也都是用很多小巧的手段，怎么样让你的气能够在这个地方盘旋盘旋盘旋之后能够沉下去。所以就是说，不管是上海温病派或者四川火神派，其实处理这个阳气如何能够沉下去的这个事情都是非常非常花功夫的。那我的话觉得，就如果我们要有阳气，而且阳气要能够沉下去的话，我用伤寒派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首先你不能够有那种肾水不足的那个摆明的就是什么猪夫汤症那种的。那另外就是脉带弦滑的人用附子都不好用，就是脉啊又弦又滑，就是这个人可因为弦滑之脉有滑脉有可能是里热，有可能是身体里面有痰塞在那里。那附子对于身体里面有很多没有代谢掉的液体啊，所谓的痰那个东西啊，塞到的人附子很不好用，就是反而要先用肝胆的什么茯苓啊、桂枝之类的那种轻薄的药，把那些痰慢慢抽拔掉多一点，你那个附子才有进得去的余地。那当然附子还用生附子、熟附子，其实生附子的话就比较能够让那些末端已经紧缩的让你手脚冰冷那个缩得太小的血管扩张，所以你生附子一开，那个人一喝，原来血压高的马上就掉下来，就那些小的血管马上被打开的能力是很清楚的。所以你也可以说，好像某种角度来讲，寒也可以说是你往末梢走的血管都因为你长期的紧张或者压力或者怎么样都缩窄了。就是人在紧张的时候，其实奋斗的时候，血管其实都会常常缩得比较窄的。其实不能说紧张奋斗的时候缩得比较窄。就是美国最近还有一个研究是这样子说，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很奇怪的问卷调查，就是问说人哈是不是觉得压力会伤身，结果他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结果，就是相信压力会伤身的人遇到压力之后身体就会变差，没有相信或者根本不知道压力会伤身的人遇到压力身体没有变差。那差别在哪里？他们发现啊，人的头脑自己的信念是会有某种指令的。他说相信压力伤身的人啊，一遇到压力他就不自觉的会比较紧张，所以他的血管会缩窄，然后那个心跳因为压力而心跳，那个血管撞到那个心跳打出的血液遇到比较窄的血管，身体就开始被搞坏掉。就是你加了油门但是那个血管还缩紧的时候，在这个状况下人会被打坏掉。可是呢，不知道压力伤身的人，他心跳加快要拼命的时候，他的血管是松开的，所以这个血流得很顺畅的时候，他的身体就没有被伤到。他说甚至他说更有甚者是，当你面对压力而不相信压力会伤身的，而且你又是那种很会向别人乞讨爱的人，就是说怎么办，我现在好痛苦啊，要帮帮帮，我在忙死，就会跟人家这样子讲这种话的人，他不但不伤身反而养生。他说因为人啊就是在那个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的血管又没有缩窄，而且并且很会向周遭求助的时候，你在向周遭求助的时候会因为这种人情的互动而分泌脑中的催产素，催产素混到那个有了压力而运行的过快的血液里面，反而变成补品，修补你身体的损伤，所以在这个压力里面反而得到疗愈。所以这个就是同样是压力，它有可能有负或者平或者是正的结果，所以这东西都是很不一定的。但我们说，当然我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身体里面的血循环很顺畅，这样很好。 但是我说你有痰的时候，你用附子，反而把痰烧干掉，你身体会更差。又或者是，如果你的就是手脚冰冷，是因为自律神经紧张而来的手脚冰冷的话，那你那个血管收紧、血流不到末梢的那个东西，不用附子撑开以后，很快就会回来，因为病根不在附子，病根在你的个性。那当然你要用药物帮忙调的话，那当然也是龙骨牡蛎之类的药，就是脉带弦滑的时候，龙骨牡蛎之类的药平定交感神经的紧张，提振副交感神经，反而比较容易把那个血管松开来，让你得到所谓的阳气的感觉。所以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自律神经紧张型的也不是靠附子，太阴虚的体质的附子一烧就坏，也不是靠附子。那淤血太多的，你烧也不一定好烧，艾草跟附子都不好用。然后呢，痰太多的也不能用附子，就是在补养阳气的时候，你只是补养阳气是没有什么用的。那厥阴病的人，阴阳分裂的，你越补它越往上干烧，那也没有用。除非你有足够的技术力，让它那个阳气能够沉下来，阴阳能够重新粘合，就这些都是一个补养阳气的技术力。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都不要说补养阳气的问题了，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会想事情的人你要手脚暖回来也会比较相对是困难。为什么呢？是这样子，我曾经试过就是我连续两天就是做事情的时候是很用脑的，就是我有的时候做事情是不用脑的，就是我其实教书你要不太用脑的，本来就是想想，就是我并没有在绞尽脑汁在想事情。但是我比如说我在校对文件的时候，检查错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很用脑的。那我用脑的话，我如果在用脑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两天会瘦4公斤，就是8斤吧。有没有那么多？还是瘦2公斤、4斤？就是我一样的吃睡，只因为用脑，我两天可以瘦，我记得好像是4公斤。也就是说，这也是科学家说的，人类油耗最大的器官就是脑，就是人类身体里面这种所谓的碳水化合物类的东西，烧掉的最多的是脑。所以呢，对我来讲，就是看到别人就是做了什么什么，如果是减肥做了100个这个撑这个的动作，或者是什么躺在那边又坐起来，你们叫什么我就觉得说，那个东西你烧掉的那个东西，应该比我就是校对稿子烧掉的少。但是人的头脑是非常能够燃烧的东西，就是所以你只要用脑的话，就会烧掉很多很多身体的热量。那我不是在鼓励你说要瘦就要多用脑，就是这件事情。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是一个常常在用脑的人，像你知道人在有事情在烦心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头胀胀的、烧烧的，然后闷闷的，对不对？可是手脚却是冷冷的，有没有这种经验？那也就是说，常在用脑的人，你身体有一个叫做头的器官一直都是过热的，那身体是需要平衡的。就当你的头是一直是处在过热的状态的时候，你身体其他地方都会不敢产热，因为它必须要全身去支援你那边的冷却，所以你变成手跟脚，你身其他的所有部分都变成为了支援你的头部的冷却的冷却器。所以你用脑的人手脚冰冷是很可能是一个必然，就你有本事就头脑空空都不用脑了，那这个时候才能去考虑说你如何手脚暖回来。不然身体为了平衡体内的那个各个部位的体温，那手脚就是不会暖。那所以这个就是也是说，有些事情可能养生就是可以稍微努力一下，但是有一些事情又好像努力的也不是那么有效果。但是我又想到说，很多事情我真的还想不起来，我觉得辟谷的时候吃什么特别好，煮的什么来着？我想起来了，土茯苓。就是土茯苓这个东西它在很大量的那个，就它煮出来的东西 因为品种很多，所以你不一定都买到正品。所以它煮出来的水啊，有一种就是香港人煮龟苓膏那种煮法，就它煮出来的那个淀粉的浓稠度啊，是一放冷就整个冻成果冻状。那个土茯苓其实非常会刮身体里面的脏东西，然后又有饱足感，又会乱刮脏东西。就如果你那段时间，但你看有的大师说吃红枣水啦，有的大师说吃山药水啦，都可以啦。你生山药你也很好，里面180几种酵素，对不对？就是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土茯苓，如果你是为了排脏东西啊，土茯苓真的很能凶狠的挖出可怕的脏东西。就你真的浓浓的土茯苓那个汤汁这样喝下去哦，你不要避苦都拉得出各种颜色的大便。就水煮出来的浓汁，一煎加二煎这样。那我就说这些养生法呢，如果问我一个站在技术操作的层面的话，我就觉得如果你要辟谷的话，你选这个夏至之后入伏前几天开始辟谷，然后冬天喝土茯苓水，然后到了入伏的那个当下就开始灸膏肓，你所有的能力就是所有这个方向的效果就各个角度加在这里，那你一次辟谷就可以哇排出很多很多你不要的东西，然后恢复很多的青春这样子。就是用技术力去加强一个事件的性价比，这个是可能的，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这个事情也帮不到你多少啊。那所以我回到那个所谓的养生是幻象这件事情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徐贵哥的后厨学堂，因为我那时候讲庄子课嘛，我就讲到一个事情，我说这个其实凡事啊，我们会想花，我们会有那种欲望想要说服别人相信的，都是不实念佛，都是我执的。那个徐哥哥那个教务长啊，也是个很老实的好人一个，他就说是这样的，他说那可是金济老师，那个我呀，比如说看我太太啊常常熬夜啊，这个打电动都不睡，那我劝他不要打电动了，早点睡啊，对他身体比较好，这也是不实念佛吗？也是我执吗？就是为了人家好，说这个也是我值嘛。那我那时候就跟这个谭教务长说，我说是这样子，就是人呢、啊，哪一天要放下这个肉身哦，很可能是这个人的潜在意识决定的。就是那站在一个道家的立场，会认为说，人的表面意识就是一个好像你是就是线上游戏扮演的一个角色，是来这世上收集点数的。那你收集到成了股票投资，对不对？这个时候收回来是最赚的，就这个时候收回来。所以很可能这个人的心力啊，在进步、进步、进步，一直还能进步。那潜在意识觉得，哦，这投资还有获利，继续留在那个市场里面。但是觉得，哎，好像要赔了，为什么要收回来？所以，就你心力如果有在持续的进步的话，可能你的潜在意识比较想把你放在这个叫做地球的这个股市里面多待一待。但是呢？如果你的心力好像是在下滑了，那你的潜在意识可能就赶快收回来停损。那当然，赶快收回来停损就是你死翘翘了啊。那就是如果说我们的潜在意识是这样看待这个生命的话，那你怎么知道你太太的潜在意识认为的最好收割的时候是几岁呢？就如果他刚好觉得你太太这个果子收割吃起来最肥美的时候是60岁的话，你先把它养到80岁，你也养不到啊。就是你真的把它叫它早睡，什么都养好了，它60岁死不掉的话，那它就只好出个车祸什么来死吗？就是如果死亡这件事情根本就是潜在意识在这个以这个角度在做决定的话，那你怎么能养生呢？养生怎么会有用呢？对，因为 我自己常举的例子是台湾中医界的传奇人物啊，就是我们台湾中医那种90几岁老医生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啊，我们这些老中医啊，啊，当年我们之中啊，身体最好的就是郑半清老先生啊，就是永嘉五绝郑半清。听说那个人太极拳是一个脸盆的水放在桌上，手这样子按上去，连水半脸盆提起来了，就是。还有传说是他一时好玩，感觉一下太极劲运到头发上怎么感觉，他的理发师剪刀就坏掉了。就是，然后那个，所以就是说，那个老中医就说：“可是啊，我们里面啊， 就是郑曼青他死的最早，七十几岁就死了，我现在还九十几岁在这里。可是呢，郑曼青那个也是难怪啊，每天烈酒到白开水喝，喝了那么一两年、两三年才死。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像郑曼青那种仙人级的人，他当然潜在意识很听表，表面意识很听潜在意识的话啦，可能他的潜在意识说：“哎，回来了，哎，我们来世约了谁要在哪里打麻将，赶快回来去做别的事了。”可是他的身体已经练到金刚不坏之身，那他的潜在意识说：“叫他一直喝酒，一直喝酒，每天把烈酒当白开水这样子灌，然后灌到好不容易把身体搞坏，可以死了。”就是这个是摆明了养生养过头的例子。所以呢，这不是说医家啦，说道家啊，就是在道家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们潜在意识有点像是一个在游戏机外面玩游戏，玩一个角色扮演游戏的玩家，那你今天很小心的活着，就是要过着很养生的生活，很安全的人生，薪水稳定，健康保养得很好，对不对？生活规律，然后人生风平浪静，很平安的人生。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游戏机的玩家本来想要玩的是遇到大魔王打来打去，然后遇到恶龙打来打去，要赚了很多分数。就你这个，你看发现那个游戏人物，哎，今天上班打个卡下班，明天下班打个上班打个卡回来摸摸狗，明天上班打个卡回来抱抱老婆，他玩一玩就是游戏好难玩。哎，我说这游戏一点都不好玩，都好无聊啊，就闲桌了就死了，怎么办？所以就是这个世界上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往往啊，一心一意追求最安全的人生的人，就最容易横死。就是你要考虑到那个潜在意识，觉得这个东西无赚无赔的放在那边很无聊。我不敢说这就是人生的真谛啊，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故事。我只是说，如果我们的灵魂的世界是这样看待我们这个肉体人的时候，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如果你要问我道家的养生法的话，我就觉得我的话就是勤奋的练庄子基本功，希望每天心率都能增加一点点，每天心率都能增加一点点，然后呢，让我的灵魂觉得，哎，这个投资不错，再多放一放。是我的话就是向我的潜在意识祈求性命，就你看我很乖，每天都有长一点新的油，所以让我再多活一天好不好？我大概就是抱着这种小狗咬尾巴的心情在活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其他的养生法，我都觉得，其实对我来讲蛮虚幻的。我说我跟韩教授讲的那个事情，对不对？就是说，你以为你这样养那样就可以长命百岁或怎么样，对不对？可是往往人能不能活得长的关键根本不在这个事情上。那，但是我没有再告诉你说，你身体练得好一点，你老了以后可以就走路比较不会累。这个是错的，不是的。对你，如果身体练得好一点，你有可能之后体力都好一点，你现在肌肉练好一点，这就是你可能之后身体会比较有力气一点，这都有可能的。我没有说养生是错的，我只是说不一定能够延长你的性命，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看过太多很健康的人忽然就死掉，然后那种病歪歪的人一直活一直活，怎么还不死？对不对？就是健康不等于长寿的情况是很多的。那因此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觉得养生是某种程度来讲是有它的幻象。就是，而我们在这个课堂上聊这些，我也觉得，就是既然是幻象的部分，就可以让它先幻灭了。就是，然后剩下来的，我刚刚临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想到了就岔掉了。这就忘掉了。那不然的话就同学有什么事情要提出来讨论，你就最后上堂课没讨论，这堂课就放长一点。同学有没有什么 要讨论的事情？哎，请说。 叔叔，我这样声音可以听见吗？ 啊， 我声音可以听见吗？这样 啊， 我声音可以听见吗？ 见吗？ 啊，现在可以。 就是好像叔叔你是认为说我们的疾病好像都是灵魂要提供给我们一些信息，是吗？ 对对对，你让我想想，刚忘了讲什么。我先讲完再听吧，好，你先讲。我觉得我们这中医的业界啊，这些年来会有时候偶尔让我看到一个东西，我称之为神医后遗症，就是因为疾病往往是潜在意识要跟我们讲一些话，所以用这个病来给我们一些意见。所以我常常说，疾病是在我的世界，我觉得疾病不是敌人，而是一个需要你去读懂的情书，这是我的口头禅。那但是呢，有的时候你病得很重，你遇到一个神医，他就把你的病拿掉了。然后你右脑想要跟你左脑说的话，你还没有听见，他就把那个信偷走了。那常常在这个神医啊大展神威之后，这个病人病就好了，然后人就解离了，因为他的身体好了，可是他的右脑残余的部分完全被消灭了。这是我们那个神医很多的年代常常发生的神医后遗症。而且神医后遗症也不能说是神医的错，因为那人本来就已经在解离边缘，因为人在代偿反应的时候，人的病是最凶的。然后呢，解离掉了，反而通常都没有什么不太病了，因为右脑被你打死了，他就不会叫了。那没有右脑的人，他就没有承认事实的能力，没有承认事实，因为你知道，有右脑的人跟没有右脑的人的决断性的差别是这样子。有右脑的人啊，就右脑还没有被打死的人，就是心中之尘还没有完全消灭的人，他有一件事做不到，就是不能说谎话骗自己。就是说，我是一个姓谭的，我今天告诉拿个镜子说我要催眠我姓王，我姓王，我姓王，我没办法相信我姓王，因为我姓谭。就是右脑没有死透的人，没有办法对自己说谎。所以呢，现在有一些市面上的正向思考法，这样的一个胖子在对着镜子说：“我很瘦，我很瘦，我很瘦。”这个做多了会解离，右脑会死亡。啊，不是会瘦，是会右脑脑死，然后解离掉。那个右脑脑死之后呢，这个人就会对自己的所有的想法没有任何测谎功能。那我在台湾去年家中有一个同学，就是右脑已经快要不行了。那个同学就是这样，他比如说我教他说把脉这样把，他就说没办法。就是说，你说他就不能相信。然后呢，他就像下课有一次跟同学聊到，他就这样说，他说这样子啊，我觉得我没办法学会你的中医，是因为我是学会计的。然后我就说，我们天威助教也是会计系毕业的，好像把脉这几分钟也就学会了啊。就是他说哦，这样子。那我刚刚想到，我觉得我之所以不能跟你学中医，是因为我想的太多了啊。我是科幻小说迷，我科幻小说看太多了。说拜托，叔叔是几十年的科幻小说宅男的，就是单纯的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完全不会感觉到自己说的不是事实，就是把人家整得很惨，他会说：“哎，我是满心满意为你好啊，我是为了爱你才这样做的啊。”就是不会感觉到自己的恶意，而且完全不会感觉到别人的痛苦。就是解离掉的人的特征。那我们这个社会上面多少大师级的人本身就是解离掉的。那我们右脑还没有脑死的人遇到解离的人啊，其实交感神经会极端紧张，然后其实遇到解离的人只是待在他身边，你的健康就会变化，所以就是要躲远一点啊。所以就是我是说这个神医后遗症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因为这个社会上大家都是极端的代偿反应，所以很多已经解离掉的人又在那边，所以很多人都已经把杀死自己的右脑不当一回事了。可是我是觉得，就是道家的整个训练，就是像如何要救回多一点的右脑的训练啊。所以对我来讲，我自己的喜欢的方向还是能够救回多一点的右脑，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那而且我比较喜欢，就是感觉得出这个东西不是事实的测谎能力，而不是你想任何事情都可以自圆其说的相信它。那就是右脑越弱的人学中医啊，又会沉迷在他幻想出来的世界观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他医理就越来越多他幻想或是事实的内容。啊，所以我刚忘记讲的东西，那你继续问吧，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医的爱好者，我们会饮食，但是刚刚你又讲了说疾病是上帝来的情书，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去医自己的一些小病也好，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小病也好，那我们会不会是像你所说的把这个情书给撕掉呢？ 那小病的话，我觉得就是比照何律师的原则。就如果我在这个公司上班，我老感冒，但每次感冒我也治得好了，但是就会觉得是不是，潜在意识在告诉我，换个什么环境，我可能会更开心一点，就不用感冒那么多次了。 那如果是在别人身上，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告诉别人他的一些状况，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一些小病，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就这样发生了。那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去处理？这背后一些 那个后果？这个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啊，我这样说，像我台湾的同学生里面啊，一个影莹，一个婉慧姐，就是学生里面学生医术现在比较好的，那我都觉得这两个人很奇怪，就是生的病啊，不管看什么西医，多好的西医，吃多好的药。都是不但不好，反而被打的身体烂得不得了，就他没有办法，就是非学中医不可。然后呢，而且王慧姐那时候也学中医的时候，真的是病到就是一身的病已经弄到，他觉得人生最可怕的事情哦，不是，就他们觉得人，他们已经病到你做，他们觉得人生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知道你不会死，就是不死就要一直这样痛苦下去。然后后来学中医又很开心，然后这样就把自己这个医好，这样就把那个医好。然后我看你跟婉慧姐啊，都会觉得他们是不是因为灵魂的呼唤是要学中医，所以才要生那么多病？就我觉得这两个人以后如果帮别人医病都很有发挥的地方，就他们的医术都我觉得很精熟。所以，就他们两个会让我常常很困惑的是。到底是为了学中医来生病，还是为了治病来学中医啊？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但是呢，我自己如果有一些什么日常生活不舒服的地方，如果看到把自己医好，我还是挺开心的。不过对我，但是呢，在这个挺开心的之外，我还是会尽可能的去常常去感觉，就是。我今天接这个工作，我做的是不是跟真的开心？或者是我今天啊，就是跟这个人打交道有没有累到？就是那种希望左脑能够听右脑的话的种种，我还是会做。就是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就是读懂灵魂的情书这个事情啊，在你得大绝症以前啊，就是还不用做那么大的功课。就是现阶段，我会觉得你跟谁讲话就很累，就把他拉黑一下就好了。对，就是很单纯的，跟什么东西接触会特别觉得疲倦，就是心情上有一种莫名的空虚的感觉。那你就躲远一点，就这个阶段做到这样，就是你现在都做习惯，读懂灵魂的呼唤并不容易。但是如果你呢，常常能够就是借着这个感觉身体有没有疲倦啊，然后来多听右脑的话一点点，然后偶尔呢。做一些有罪恶感而快乐的事情来突破我执的罪恶感的控制，那这样子的话你多多少少会比较接近那个就是吐掉生命之是吐掉是非之果的那种原来的那个中国人叫做太古天真之人的状态，就是慢慢往右脑靠过去就可以了，就是不用在这个片刻要大彻大悟，因为你问我是问错人了，我是很茫然的一个人啊、哦。我对人生没有那么了悟，这样子。哎，请说。不用站着，不用站着，你们那大陆人就是看到老师都有很多怪动作。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比如你突然有一个情况，比如说一个工作机会给你，或者一个你喜欢的人出现，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大宇宙给你的情书呢？还是大宇宙给你一个错误的信号要搞你？ 我刚刚说的是生病，没有说工作，也没有说人。 就比如你开始举的那个北京的一个工作机会，在还没有后面的事情你还不知道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根据 我是想问， 我不知道，所以我病倒了。我觉得刚刚讲一样的，就是先从小处练起。那你至少有没有疲劳感，有没有空虚感，你自己要分得出来。就是我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事情我觉得要有一个价值顺位，就是我爱的是我的心，还是爱的是我的钱？就做这件事情，如果钱比较多，可是心情变得比较不好，那你自己选择你的价值顺位了。就如果你的选择是我的心要舒服，简单来讲啊，如果我要说我的价值是我是选择心要舒服的话，像我有个朋友，他跟我讲，他说他在公司的工作啊，就是不断的解决问题，就是公司总是有很多问题嘛，不断的解决问题。那我听他这么说，我才忽然有一个感觉啊，然后就跑去问天威助教，我说天威啊，我们经营这个开课这两年来，我们解决过什么问题吗？好像没有解决过问题，我们就有问题的都被你拉黑了。也就是因为我刚好我那个朋友他是做业务的，他有很多给他添麻烦的客户，他必须要 去安抚照顾那些难搞的客户，他如果不安抚不照顾，这客户流失他公司就撑不住。但我呢就是那种完全不去处理问题，让这个客户流失，让眼睁睁看着公司倒闭，然后就说啊，我总算承认了这事实，就是我们这个公司经营的业务在这个时代早就被淘宝网取代了，就是不用再挣扎了，早死早操心。就是我是那种什么东西有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我就不出手解决，放在它立刻烂光，然后我就轻松了的那种人。所以你刚刚说的事情，但我不是直正面这样回答，但是就是你对于一个人或者对于一个工作，对不对？就是你那个人会把我搞到焦头烂额，或者工作会把我搞到焦头烂额的，我不会想说，可是我对于做这件事有兴趣啊。我如果对做这件事有兴趣的话，我就会把这工作辞掉，把这个人消灭掉，然后去做这件事。如果我喜欢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做朋友的话，这个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痛苦或者问题，我就把这个人放下，去找一个合乎我喜欢的人，就是不控制情况，就是第四篇庄子的心法，不控制情法，就是对任何情况都不控制，不控制任何局面，局面要换就放让它烂到光就好，但是你永远要记得分得出来，这个不是你要的，就是人的不承认事实。在庄子第四篇提出来的一个重点，就是人的不承认事实，就是说明明不是你要的，你硬要觉得它是你要的，然后把它抓在身边疯狂控制它。就是你要把一个不是你要的东西幻想成是你要的东西，然后抓在手边拼命的控制它，让它合你的意，这是一个自己骗自己的部分。那要消去这个我执，就必须要训练自己绝不控制情况，然后很残酷的去承认，其实这个不是我要的。就真的是你要的，你不需要控制它，还是很美好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哎，请说。 老师您好，我就是那个热爱中医的筷子。 的筷子。 筷子啊， 哦，筷子，不是你啊，我说的不是你。 但是我有那个感觉吧，但我是挺喜欢就是伤寒论的。甚至每次感冒还有点小欠息，可以把您说的那个尝试一下，但是每次都让给我打击的五体投地。就比如说， 就是看着都没效 了。不是，就我不是按照您说的生病的，就比如说脉数，然后又流清鼻涕，然后又怕风，然后不是治流稀鼻涕，但是还有点黄，就每次都跟您说的那个 A B 两个是结合的，然后我选任何其中一个方，就一定会把我搞得很烂。每次都是混合的，跟就是每次您讲的 A B C， 然后赵叔生病，赵叔吃药，我一般都是 A 加 B 加 C 都混在一起。 好，那我问你啊，我问你一个比较不混的事情，你说脉数对不对？ 嗯。 那是比较浮的数还比较沉的数啊？ 嗯，比较浮的数。 那 麦麸的话，它基本上就还是在太阳病的世界里面的，对不对？ 对。 那你想想看啊，这个东西伤寒论学了之后，就是要会乱搞了啊，就是这样的啊。黄蓉鼻涕的时候，我喜欢用的方式，葛根汤加生石膏跟桔梗。那清鼻涕流的时候，吸痰很多的咳嗽，我喜欢用小青龙汤原方，但是半夏用多一点。那我呢，如果遇到你说的情况啊，然后呢，还有一点口苦，对不对？就再加一点柴胡。所以我就是一方子里面啊，就小青龙汤有的药，多葛根汤有的药，再加石膏桔梗都加。 超过这个时间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撤，明天早上再见了啊，明天早上就不签到了，好不好啊？好，就大家都记住。